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儿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由诵读小站和国家大剧院联合推出的剧本诵读，本期将为大家带来话剧《广陵散》的诵读片段，我们一起来听。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刘大可。我在《广陵散》这部戏当中呢，我扮演的是司马昭。这个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正是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开始，讲述他和这个嵇康等竹林七贤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在政治上啊、文化上啊、主张上啊一些较量，那么也是君子与小人、美好与毁灭的这样的一种角逐。这出戏当中呢，司马昭有一段展示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段独白，那么接下来我也与大家来分享这一段。嵇康藐视我的出身，无视我的存在，质疑我的血统，挑衅我的权威。我司马昭就是伪君子野心家，就是窃取曹魏天下的贼吗？那我倒想问问他，曹魏的天下又是从何而来？刘氏子孙无能，曹魏可以取而代之，曹魏子孙昏庸，我司马昭就不能取而代之。我司马昭从小在血腥的杀伐中成长，雄才大略乃是我的天赋，君临天下方为我的命运。但是嵇康一介文人，目空一切，未免太自以为是了吧。嵇康啊，要为自己的骄傲付出代价，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骄傲付出代价。我要让那些傲慢的目光通通的陷入深渊。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 跳跳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糖耳朵， 哎，怎么啦？ 马上就做好饭咯。 好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哈哈，小群姐姐， 怎么啦？ 你看看我在哪儿。 哦，好的好的，我现在把胡萝卜端过来。 哎，我现在在阳台房顶晾衣服的钢丝上。 塔尔多，你怎么爬到窗台上去了？ 接下来， 你不知道我们家住的很高，是楼上吗？ 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唐耳朵，快下来， 走钢丝。 唐耳朵，慢慢的靠近他，慢慢的靠近他， 别动， 慢慢靠近。 我即将蒙上我的眼睛 啊！他还要蒙上他的眼睛。 女士们、先生们，哈哈，楼下的朋友们 啊，很危险的。 塔耳朵， 其实我还是不敢走钢丝。 你现在下来可以吗？ 我发现我下不来了。 慢慢的， 我从哪儿下来、 哎呀，算了，还是我把你抱下来。来，接着接着、跳吧、跳到我怀里来。 好的，往后点、往后点、我蹦得远。 好，一二三。 等等、 怎么了怎么了？ 吓死我了！ 我 差点往外跳了，应该是往里跳，对吧？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吧，求你了。等等， 你太胖了，你会把我给撞到地面上去的。 那怎么办？ 我给你拿个梯子来，拿个梯子来啊！嘿，好啦，现在顺着梯子给我下来吧。 哎，既然你已经上来了，我们两个一起走钢丝怎么样？ 唐耳朵，首先你爬上窗台就太危险了，万一掉下去，你知道你会变成什么吗？ 什么？ 兔子馅饼。你想变成兔子馅饼吗？ 不想。 那万一你从钢丝上掉下来的话，你知道你会变成什么吗？ 什么？ 瘸腿兔子。 那 你想变成瘸腿兔子吗？ 不想。 那万一我也从钢丝上掉下来，你知道我会变成什么吗？ 知道。 笑什么？ 知道知道。 什么？什么？ 一群馅饼。 所以你都不想变成馅饼和瘸腿兔子是不是？ 是的。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一起跳。不对，一起下来。 顺着梯子慢慢的下来。唐耳朵，以后你不要再爬到这么高的地方去了，行不行？ 我要一步一步往下爬， 往下爬。 好了，拜托你记住，千万不要爬到窗台上，很危险哦。 知道了。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张天瑞，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登来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楼上的老鼠，楼下的鼹鼠》。一棵大橡树，老鼠和鼹鼠是住在楼上楼下的邻居，因为他们打扫房间的时间不同，让鼹鼠总得多打扫一遍。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合作打扫房间，轻松又省力，还成了好朋友。爸爸妈妈也告诉我，合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在合作中，小伙伴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一起解决问题，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黄和碧为我们写的，是由王晨潇翻译的。 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童书馆连环画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老鼠和鼹鼠，楼上的老鼠，楼下的鼹鼠。老鼠和鼹鼠是邻居，老鼠住在橡树屋里，鼹鼠呢住在橡树屋底下的橡树洞里面。他们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中间就隔了一层地板。每天清晨，鼹鼠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他的洞穴，拿着扫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鼹鼠喜欢自己的洞整整齐齐的。每天晚上，住在楼上的老鼠也都会打扫他的屋子，他拿起扫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老鼠喜欢自己的屋子干干净净的。可是每当老鼠清扫灰尘的时候，总是有灰尘从地板缝里掉下去，掉到楼下地洞的鼹鼠家，这让鼹鼠很生气。他从地洞里爬上来，走到橡树旁边，敲老鼠家的门，咚咚咚。老鼠打开门说： 咦，晚上好，鼹鼠。 鼹鼠说： 哦，晚上好，老鼠。你打扫的时候，你家的灰尘都掉到我的洞里去了，你知道吗？早上我把房间打扫得整整齐齐，可是到了晚上，你的灰尘掉下来，我就得再打扫一遍。 老鼠说： 要是你早上扫一遍，晚上又扫一遍的话，哎呀，那你比我得多干一倍的活呢。哦，这好像不太公平哦。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老鼠和鼹鼠一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老鼠转了转尾巴，鼹鼠揉了揉鼻子。突然老鼠吱吱地叫了起来： 哎，我有主意了。 他悄悄地把自己的新计划告诉了鼹鼠，然后他们握了握爪子。老鼠对鼹鼠说： 好吧，晚安。 鼹鼠对老鼠说： 哦，好吧，晚安。 第二天一大早，鼹鼠起床的时候没有打扫自己的洞，他坐在沙发上看书。他等啊等，等啊等，等到了12点钟，当当当当，12点钟钟响了，他拿起了扫帚，然后他出门去敲老鼠家的门，咚咚咚咚咚咚。老鼠打开门，鼹鼠说： 下午好。 老鼠说： 下午好。 老鼠也跑去拿了他的扫帚，然后他们一起打扫，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很快就把老鼠家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哎呀，我们只花了平常一半的时间就打扫完了我的屋子。 是啊，好快。 到了第二天中午12点的时候，老鼠拿起扫帚跑到楼下鼹鼠的家，他们又一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一次把鼹鼠的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哇，他们两个人一起打扫两个地方，比每个人只打扫自己的一个地方用的时间还要少呢。 哦，真快，瞧，我们的屋子现在又干净又整齐了。嘿嘿，谢谢你。可是现在做什么才好呢？ 老鼠说，我一直想弄个花园。 哦，不错。 他们围着老鼠屋外的大树绕了一圈又一圈。 鼹鼠揉了揉鼻子问， 放在哪儿好呢？ 树后面怎么样？ 老鼠转了转尾巴。 哦，好的好的，这样我们就有个后花园了。 好主意好主意。 于是他们在树后面找到了一块草地，他们先在草地上翻土，翻啊翻啊翻，把上面的乱草都翻起来，然后又拿大耙子来松土，爬呀爬呀爬，把土刨得松松的。鼹鼠用铲子挖了一排洞，老鼠在每个洞里放了一枚种子，然后老鼠挖了一排洞，鼹鼠在每个洞里撒上一枚种子。就这样，他们轮换着把种子撒满了整个花园。 哟，真不容易呀。 可是多亏有你，轻松了一大半呢。 接下来他们决定回去睡个午觉。鼹鼠回到整齐的洞里，老鼠回到干净的房间里。啊，他们俩都累坏了，完全顾不上把灰尘都带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老鼠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请帖，那是邻居鼹鼠给他的。 亲爱的老鼠，要是你不太忙，请来我家吃午饭吧，庆祝咱们有了新花园，你楼下的邻居鼹鼠。 等到中午，有人来敲鼹鼠家的门了，咚咚咚。 哇，你能来太好了，老鼠，请进。 老鼠啊，还特意摘了些蒲公英呢。 那给你的。 哦，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有自己种的花了。 老鼠四下看了看这个屋子。 哎呀，真没想到你的洞里这么整齐。 谢谢。 不过，在地底下的土洞里有点潮湿，有点冷。 老鼠冻得浑身发抖，而且鼹鼠还喜欢把洞里弄得黑咕隆咚的，因为太亮的光会刺伤它的眼睛。可是老鼠不喜欢这么黑，它想要坐下，却一下撞到了桌子上，咚！ 哎呀，我没看清楚。 鼹鼠给老鼠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茶。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哪种口味的虫子，所以我准备了两种做法，左边那盘是生虫子，右边那盘是油炸虫子，快吃吧。 谢谢。 老鼠礼貌地从每只盘子里都拿了一条虫子。鼹鼠呢，他给自己盛了一大盘虫子。 老鼠呢，它用叉子捅了捅盘里的虫子， 左边那只生的扭动着。 老鼠觉得自己的胃也像虫子一样在扭动着。 再看右边那只油炸的虫子，绿了吧唧的， 老鼠的脸也变成绿了吧唧的。洞里太湿了， 哎呀，老鼠，你看上去不太好啊。 我感觉好像不太舒服。哦，实在不好意思，鼹鼠，我想我最好回到楼上，回我家去躺一会儿。 老鼠要回家了， 开门的时候他又没看清楚，咚， 撞在了门上。就在那天傍晚的时候，鼹鼠也在他家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请帖。 亲爱的鼹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今天晚上6点钟来我家吧，吃晚饭吧，继续庆祝我们有了新的花园。你楼上的邻居老鼠。 6点钟到了，咚咚咚，有人来敲老鼠家的门。 老鼠打开门，看到了鼹鼠。啊，真准时，快请进吧。 哦，你看上去已经好多了。 谢谢。6点，天还没黑呢。太阳的光透过玻璃窗户照进老鼠家，屋里面好亮啊。 鼹鼠赶紧捂住了眼睛，我没想到他一下子撞在了墙上。 砰！哎呦！ 鼹鼠的眼睛被光刺得很疼，他闭着眼睛想要去坐下，结果撞在了桌子上。 砰！哎呦！ 老鼠给鼹鼠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茶。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哪种奶酪，所以我切了2种，左边那盘是切达奶酪，右边那盘是林宝奶酪，你自己选吧。鼹鼠很礼貌地从2个盘子里各拿了薄薄的一片奶酪，可是老鼠呢，它的盘子里盛满了，它饿坏了。 鼹鼠呢， 他的头撞完墙以后现在还在疼，他坐在椅子上咯吱吱吱吱咯吱吱吱吱不停地摇晃，因为桌子上面的吊灯太亮了，刺得他眼睛疼。他吃了一口林宝奶酪，那个味道让他想吐。砰！ 鼹鼠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哎呀，鼹鼠你还好吗？ 我有点头晕，抱歉老鼠，我想我最好还是下楼回我家休息一下，我自己开门。 鼹鼠又一次撞到了门上。哎，看来他还是要回家赶快好好休息一下了。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夏天用水紧张，居委会要求每个家庭最好都开一个家庭会议，强调一下全家要节约用水。呱呱的家里当然也不例外。家庭会议结束之后，5岁的呱呱扯着衣角对大人说： 伯伯，你怎么没给我提要求呀？ 你年龄还小，你也不需要做什么，好吧？呱呱听了之后一脸不平地对妈妈说： 我想好了，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今后不管我再跟谁打架，我保证都不掉眼泪。 当呱呱3岁的时候，他总喜欢拿起东西就问爸爸。有一天他拿起来一张有2个穿山甲的图片，他指着其中的1个穿山甲问爸爸说： 爸爸，这是什么？ 爸爸回答：哼，这个呀是穿山甲。呱呱哦了一声之后，又指着另外的一个穿山甲问妈妈说： 这又是什么？ 妈妈回答：这个是穿山乙。 哦。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